Photograph with no t-shirt on. Why you making me wait so long? Wait so long. I promise to keep this a secret I never tell. But don't you keep it all to yourself. Do-do-do-do-do-do. 在电波当中听到的声音依旧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大家可以在上面来跟我沟通互动。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个人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朝夕 FM。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年轻的黑人女伶叫做 Janelle Monae 的歌曲，昨天刚刚发布的新歌 Pink， 他的出道作叫做 The Archangel， 可以说是这几年最叫人惊艳的概念专辑之一了。短暂休息过后，我们要进入华语音乐的睡眠时间。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